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嘉陵关城上，金鳄斗罗已是红了双眼，他当然知道城门被冲破会是怎样的结果。 混蛋，反击！阻止他们！就算是死，也要给我顶住！ 此时在一连串的骚乱之后，魂师军团的上万魂师也已经定住了神。幽冥白虎虽然强悍，但他面对的毕竟是数以万计的魂师大军。在击杀了数百名敌人的同时，幽冥白虎也消耗了大量的能量。恐慌中的武魂帝国魂师们不断将各种各样的魂技释放在他们身上，攻击实在太多了，导致幽冥白虎整体的能量下跌速度甚至比先前面对四五两位供奉时还要快，他的攻击已经不能维持太长时间了。武魂帝国的魂师们也勉强清醒过来，大部分魂师的攻击依旧朝着幽冥白虎倾泻，少部分也已经腾出手来朝着城下的唐门破城小队再次发动了攻击。他们知道嘉陵关要是破了，他们也绝对好不了。 戴老大，撤回来！ 正在与六供奉纠缠的马红俊不断从空中俯冲攻击，因为身在空中，他对场上的局势看得最清楚。武魂帝国这边没什么人注意到那趴在地上的碧鳞蛇皇，他可是看得清楚。尤其是戴沐白那边的武魂帝国魂师们已经调整过来，大量的魂师都在聚集力量向幽冥白虎发动攻击。再这样下去，戴沐白和朱竹清的实力虽强，也要被耗死了。毕竟他们的多一半钻石厂已经吃了，不可能再有完全恢复魂力的可能。正所谓以多咬死象，戴沐白也知道不能再这么下去。听到马红俊的提醒，幽冥白虎再次迸发出恐怖的爆发力，庞大的白色能量瞬间席卷而出，这一次足足有上百名魂师被轰击得飞了起来，阻挡住了众多攻向幽冥白虎的魂技。幽冥白虎也趁此机会倒跃而出，没有再进入强者们这边的战场，而是直接朝着城下跳了出去。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魂力也所剩无几，必须要到安全的地方恢复魂力。身体尚在空中，幽冥白虎已经溃散，重新化为了戴沐白和朱竹清两人。他们的神色虽然十分疲惫，但脸上的兴奋却是显而易见的。从攻城战开始到现在，毫无疑问，在战斗中他们取得的战绩最为辉煌。此时嘉陵关城上，双方强者的战斗中，天斗帝国一方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凭借着城下宁风致、宁荣荣妇女的辅助支持，再加上他们已经被重创了一部分，现在武魂帝国一方需要那些80多级的魂师们全力以赴，才能勉强配合几位供奉和封号斗罗抵挡住这边的攻击。可这些魂斗罗的数量却在快速减少着，小舞那如同幽灵一般的身影在不断的瞬间转移中，凭借他那强横的柔技，一个接一个带走他们的生命。每减少一个敌人，他们遇到的阻力也自然会减少几分。可以预料，这场战斗天斗帝国一方的众强者至少不会失败。小舞、马红俊和奥斯卡的多一半钻石长还没有使用，他们随时还能迸发出最强的实力加入战斗中。有着多一半钻石长的宁荣荣持续增幅能力也足以维持到这场战斗结束。随着幽冥白虎下城，负责指挥的金鳄斗罗也算是暂时松了口气。尽管幽冥白虎在短短的时间内斩杀了近1000名魂师军团的魂师，但毕竟城头上的魂师数量众多，只要稳住阵脚，他们固守住嘉陵关也还是能够持续很长时间的。此时在他的命令下，城内的弓箭手已经在盾牌兵的掩护下登上城头，纷纷就位，开始向城下倾泻箭矢。巨弩也被调集起来开始发射，那可是重装甲步兵手中的塔盾也无法完全阻挡的强横防御武器。可就在金鳄斗罗这口气没有喘匀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个脸色苍白的老者缓缓从城头上站了起来，一身墨绿色的长袍还有那标志性的墨绿色头发，令金鳄斗罗心头骤然一沉。 毒斗罗，当初他前往武魂殿斗罗殿进行封号册封，还是我主持的呢。这个人如果放在战场上， 一定是一个最为恐怖的存在。奇怪，在之前的战斗中，他明明没有出现呢。 独孤博似乎感觉到了金鳄斗罗在看他，朝着这边扭过头，咧嘴一笑，露出森森白牙。此时他的脸色看上去十分难看，苍白如纸，明显是脱力了的样子。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令金鳄斗罗四肢发冷，整个人的身体都不禁为之颤抖，脑海中已是一片空白。就像要验证他的话似的，独孤博的双眼突然变成了绿色，脸上带着充满邪恶的享受，双手同时做出一个向上烘托的动作。没有任何轰鸣或是气势惊人的爆炸，伴随独孤博的动作，氤氲的淡绿色气体开始从城墙上升起来。除了双方强者对战的这段城墙之外，那淡绿色的气体几乎蔓延在嘉陵关城头上其他地方的每一个角落处，看上去充满了诡异。刚开始的时候，那雾气还十分淡化，并没有引起武魂帝国这边将士的注意。但是当第一声惨叫响起的时候，比先前幽冥白虎冲入魂师军团中更强烈的骚乱发生了。第一个发出惨叫的是一名弓箭手，他在张弓搭箭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绿色，冰冷的感觉瞬间从心脏的位置传来。他的惨叫是在极度惊恐之中爆发的，下一刻他整个人都变成了墨绿色，一口铜色的血液喷出，整个人已经悄然倒了下去。不得不说，独孤博的碧鳞蛇皇毒虽然恐怖，但带给人的痛苦却并不强烈。当那冰冷的感觉传入大脑的时候，剧毒已然攻心，不超过三次呼吸的时间就会一命呜呼。当然这是对于普通人而言，魂师支撑的时间自然要多上一些，但是这多出来的时间也是以秒来计算的。70级以下的魂师，魂力每多一级也只不过是能够多坚持一秒而已。在那墨绿色光芒涌入全身的过程中，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是更多的恐惧。整个嘉陵关内武魂帝国魂师几乎有 80% 以上都在城头，当那氤氲的绿色雾气遍布城墙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开始有部位变成了绿色。一些在先前战斗中已经受伤的立刻就毒发身亡，就算是魂力较高的也能清晰地感觉到那冰冷的气息正在向全身蔓延，那根本就不是魂力所能阻挡的。越是催动魂力，血液运行的速度就越快，死的也就越快。整个嘉陵关城头上都布满了一层绿油油的光泽，别说是身在其中的武魂帝国魂师们，就算是城下天斗帝国这边的将士也是一片骇然，呐喊的声音都低了许多。雪崩与歌龙元帅对视一眼，两人同样感觉到了深深的恐怖。雪崩和叔叔雪星亲王本就和独斗罗的关系十分亲近，不过随着雪崩登基之后，接触到的强者越来越多，尤其是像唐三父子那样的超级强者，令他们已经有些忽略独斗罗的存在了。独孤博的正面战斗能力在封号斗罗中实在不算什么，但是真的到了战场上，他们才突然意识到，在所有的魂师中，真正能够作为战场大杀器的并不是那些魂力超过95级的封号斗罗强者，甚至不是那与对方神级强者决战于高空中的蓝浩王唐三，而是在这前几次战斗中不显山不露水，悄无声息隐藏于本阵之中的独斗罗。到了这关键时刻，独斗罗将自己真正的能力发挥出来，带给武魂帝国的绝对是梦魇级别的恐惧。其实也并不是独孤博不想在以前的战斗中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实在是因为武魂帝国刻意针对他，令他的能力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在武魂帝国中，一共有两名封号斗罗能够稳稳地克制住他，一个就是曾经和他交手并且压制的他毫无办法的刺豚斗罗，而另一个就更强悍了，就是武魂帝国现任女皇比比东。比比东的双武魂同样都有着剧毒的能力，独孤博的碧鳞蛇皇毒根本就不是他那两种蜘蛛剧毒的对手，尤其是比比东的领域更是能够将独孤博克制得死死的。可此时在战场上，刺豚斗罗根本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比比东更是一直没有出现，独孤博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蛇本身就是阴狠的代表，不动则已，一动必定全力以赴，是最擅长隐藏的杀手之一。此时此刻，当碧鳞蛇皇毒蔓延在整个嘉陵关城头上的时候，这场战斗的转折已经出现。惨叫声如同潮水般在嘉陵关城头上响起，那些刚刚上城的弓箭手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射出三轮，就在这剧毒之下毫无悬念地失去了生命。城头倾泻的火力顿时消失，那些巨弩手也是同样的结局。武魂帝国魂师军团已经大乱，只要沾染上一点的绿色雾气，他们的身体就会被剧毒所侵蚀。恐慌中催动魂力，令剧毒蔓延的速度更快。一声声惨叫之中，越来越多的魂师倒在了那碧绿色的雾气中。有些魂师在发现不妙之后立刻向城下跑，想跑又怎么能跑得了呢？他们的动作就算再快，也不如那先前隐藏在岩石中突然冒起的毒雾速度快，只要沾染半分，立刻就会成为一个带毒体。当他们跑到城下的时候，往往已经剧毒攻心，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毒源。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雾气更快速地在城内蔓延。面对这一幕，哪怕是独孤博自己都不禁感觉到触目惊心。他虽然身具这样的能力，但这却还是第一次如此大范围的对敌使用。看着一条条先前还是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的剧毒中死亡，他也不禁有些战栗。 这剧毒若是继续蔓延下去，恐怕都不需要天斗帝国大军攻城，嘉陵关就会变成一片死域。这碧鳞蛇皇毒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见血滋生，每一个尸体都是一个新的毒源，会令剧毒越来越多。刚才在出手的时候，本来想着尽可能的杀伤敌人，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形，就算是我自己也绝不可能将这么多的剧毒收回体内。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